张老师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张老师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新年前的最后一周啦，各位年货都备齐了吗？而且我也不能说是大病初愈哈，中病初愈，感觉身体通透了好多。从今天开始呢，朝夕音乐为大家准备了新年歌单，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或多或少的有那么几首歌出自我准备的新年歌单。而且从今天开始呢，节目的基调也都会欢快起来，这些适合新年听的欢乐歌曲你可以保存在你的手机里面，新年拿出来当做家里面的 background music， 绝对会心情大好。我是嗓子终于没那么沙哑的俊杰，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叫做 Smile， 来自朝夕音乐的新年歌单，是不是听起来还蛮开心的？下一首歌同样来自朝夕音乐的新年歌单，声音已经响起来了，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Anticipating。 Looking in the mirror and I'm checking on my lipstick. Going up in the back, we're out for an all night. Feeling so crazy cool, vibe so right. Don't know what they're ready for. Darling, baby, here's the key. We're about to step inside. Skip on the drinks into the flow. Make them all way, that's for sure. My body's taking over and I want some more. Baby, don't be shy. I know you're feeling me, cause you're giving me the eye. And I don't wanna play around. Baby, watch me move. Check this, let's make a scene. Don't leave me waiting, wonder why you wanna make me long for you. Move it, baby, over here. So we can set it off. We can get down to the DJ sound. Feeling so good. Britney Spears Anticipating， 在1981年的时候呢 ，Britney Spears 出生在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出生之后，她就到了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因为距离城市更近一些哈，她能接触到更多更好玩的事情。三岁的时候呢 ，Britney 开始学习跳舞，这个颇有天赋的小姑娘学了几天，就被老师选做了年度表演的领舞的小姑娘哈。1999年的一月 ，Britney Spears 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Baby One More Time》发行，唱片一出，布兰妮迅速成名，唱片在一个月之内就获得了两次白金唱片的认证，一年之内全球销量达到了1000多万张。 Britney Spears 在 MV 当中穿的那个短衬衫格子短裙，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印象，因为当时这个装扮成为了那年的流行指标，几乎所有的美国少女们都争相模仿她的衣着啊、造型啊、她的妆容啊。2000年的时候呢，她又发行了 Oops I Did It Again， 销量比前一张还要火爆，到如今呢已经卖出了2000多万张了。这一年Britney Spears 开始了她的巡演之路，还出了书，在2000年的 MTV 大奖上做 live 表演，这一年她赚了5000万美元。后来 Britney Spears 的人生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大起大落哈，被攻击、被抛弃，或者情感生活没有那么的顺遂，但如今的她看起来好像也是越来越好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要和你听 House Party 啊，轰趴Sam Hunt 这首歌呢，好像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新年歌单里面吧，不知道你会怎么抉择呢？来听一下吧， Sam Hunt House Party。 You're on the couch, blowing up my phone. You don't wanna come out, but you don't wanna be alone. It don't take but two to have a little soiree. If you're in the mood, sit tight right where you are, babe, cause I'll be at your door in 10 minutes. Whatever you got on, girl, stay in it. You ain't gotta leave the house to have a good time. I'm gonna bring the good time home to you. We'll have a house party. We don't need nobody. Turn your TV off. Break that boombox out. We'll wake up all the neighbors till the whole block hates us and the cops will show up and try to shut us down. If you're gonna be a homebody, we're gonna have a house party. If you wanna be a homebody, we're gonna have a house party. Throw a neon t-shirt over the lampshade. I'll take the furniture, slide it out of the way. Shaking the floor, rattling the roof. We'll go to town right there in your living room. Let's have a whatever you got on, baby, stay in it. You ain't gotta leave the house to have a good time. I'm gonna bring the good time home to you. We'll have a house party. We don't need nobody. Turn your TV off. Break that boombox out. We'll wake up all the neighbors till the whole block hates us and the cops show up and try to shut us down. If you wanna be a homebody, we're gonna have a house party. If you wanna be a homebody, we're gonna have a house. Feel my I never let her down before. She knows, she knows that I'm never gonna 一连两首歌，不知道你听得过瘾不过瘾呢？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歌手哈，位列福布斯2016年名人创收榜第二啊，职业生涯至今获得了242项奖项，被提名366次，发行了5张专辑，全部在美国认证白金唱片，目前的专辑总销量在全国超过了2000多万张，巡演总票房超过了6亿。纪录片电影票房高达2800万美元。是的，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听到那首 One Direction Still My Girl。 2010年的时候，他们各自报名参加了英国 The X Factor， 后来的故事应该你们都知道了哈。单人歌手呢全部都被淘汰之后，评委决定让他们5个人成为一个组合来参加这个比赛。决赛的时候呢，他们获得了季军，并且签约了索尼音乐。2011年他们发行了首单，打破了索尼的销售记录。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他们有表演。2015年的3月25号 Then 宣布退团。2015年的11月6号，第3支单曲 History 发行，也是他们在休整期的最后一首打单的单曲。如今的 One Day 已经7周年了，所以我们就默默地在这里共同守护他们的归来，好不好？下一首歌来自于前女友，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Even the stars and the moon don't shine quite like we do. Dreamers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Go on, read about us in the news. Pretty reckless, pretty wild. Talking shit and we'll just smile. Don't you see these fucking crow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on the team. This is a hymn for the hymnless kids with no religion. kids with no religion. Yeah, we keep on sinning. Yeah, we keep on singing. Lying down the highway. Yeah, we do it our way. High as out of space. We don't hear. 2009年，前牛凭借单曲 TikTok 创出了一片天地，并刷新了 Hot 100单曲榜冠军的女歌手单曲下载次数的记录。当时她的事业可谓是风生水起，被誉为欧美新晋天后。2014年的3月，她突然宣布说要把艺名当中的 Kesha 那个 S 的美元符号去掉，恢复自己的本名 Kesha K-E-S-H-A。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西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西来找到我，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我。同样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真的是货真价实的新年歌曲，人声合唱组合 Pentatonic New Year's Day。 继续锁定 FM98.2， 马上回来。 Tonight the apple falls in time. We'll sing along with Auld Lang Syne and throw confetti high up into space. Tomorrow morning when we wake, this town will be a different place. And the past will wash away like coffee stains. We could be kings of the world, on top of the nation. It's a celebration of the moments to come. The city's on fire.We're holding up lighters, raising them higher, and we've only begun. Oh, yeah. Like New Year's Day. Oh, yeah. Time to celebrate. Like New Year's Day. Another year with dim to mind. We'll play it back and slow rewind.We'll put our way on maps of stars. Hold on tight to fragile hearts. Keep our friends forever by our side. We could be kings of the world, on top of the natio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moments to come. The city's on fire. We're holding them lighters, raising them higher. And we've only begunTake my hand, wide awake, with arms wide open. Catch your breath, walk this way. No regrets on New Year's Day. Morning breaks, kings of the world. Take my hand, top of the nation. Wide awake, with arms wide open. Catch your breath, city's on fire. Walk this way, holding up lighters.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

1234567来自方大同，开场曲很欢快哈，出自他的《惩月》这张专辑。方大同说呢，《惩月》让他多了非常多批的乐迷，但是有人对他后来的几张唱片的新尝试好像不太接受，不太感冒。他说呢，我觉得一个音乐人的一生当中，不一定每一张专辑都是同一群歌迷去听去买的。他也知道呢，有些歌迷是不喜欢惩月，而喜欢他新的专辑《未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对方大同的评价，喜欢或者不喜欢，其实他好像没那么在意啊。他在意的就是如何把音乐做好。如果哪一天方大同做了一张你喜欢的专辑，那欢迎你去听，欢迎你去买。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带给我们舒服愉悦的感受，我觉得这很重要。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下一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不一定。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开往一个地图没有的城市，去看你最爱看的午夜电影，别问星期几，跳你最爱跳的舞步，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 就这样吧，解开 其实你一定听过各种各样的戴佩妮，但是你记住的戴佩妮呢，应该是街角的祝福的戴佩妮，是怎样的戴佩妮，你要的爱的戴佩妮，但是你却没记住 Just Sing It 的戴佩妮。这是戴佩妮制作并演唱的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在2002年4月1号愚人节之前发行哈，共收录了12支歌曲，我们刚听到的不一样就收录在其中。这张专辑也获得了2003年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优良专辑奖和马来西亚十大最佳专辑。那为什么叫 Just Sing It？ 对于爱音乐的戴佩妮来说，唱歌是她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她不想说话的时候呢，戴佩妮就大声地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唱出来，不论是快乐悲伤还是何时何地， Just Sing It。 就像每一个人会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情绪，面对生活周遭的种种事物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吧，而戴佩妮将她的各种情绪感悟想法都写成歌曲，大声地唱出来，让所有人来分享她的快乐悲伤。下一首歌钢琴已经响起来啦，许茹芸，好听。 我都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 一辈子去 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把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 在于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大到足够让你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不用担心明天弹尽粮绝，两手空空的时候一样可以招摇过市哈。二十岁的某一天，你去向前看，前面就是海阔天空任我行，无数方向遍布交错，你随便走一步都在通往无限可能的路上。当你在这个绝妙天地里面，你就要使劲的去做一些事情，去做千面人，进入故事，去写续集，听遍道理，更新认知，遇见人，发现爱。当你过了这个期限呢，感官的敏感度就会减半，光彩也会消散，对世界不再好奇了，有卷入平庸磁场的危险，未来看上去像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叫做《词不达意》。乍一看好像我刚刚说的那段话和这首歌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当你人生经历过，我们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的人生状态之后，你真的会发现人生给我们的青春和心智都只留下了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的路。然后你突然在某一个时刻会想，在这个宇宙当中为何有这么一个自己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厌倦千篇一律的自己和多点一线的生活，你想要打破这样缓缓老去的样子，设想一下下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有多少种可能呢？希望新的一年你拥有更多的可能。 所有的嘘寒问暖，人前人后，真情假意，早已成为了必须。所有的风言风语，自说自话，神经兮兮，留给精准的倒影。是不是换个发型挂掉不去坚持，早起为体重一站到底？是不是一觉醒来做梦做到变成别人眼中更好的自己？十年又过去，路还在脚底。真想放下所有顾虑，瘫坐一旁整理发烫的神经。有时候突然惊醒，告诫自己还要面对前方一万个难题。陌生的城市转来转去，挥汗如雨，还是错过最后一班车。现在又何去何从？闭上双眼，听见冥冥中有一个声音说。假意早已成为了必须，所有的风言风语，自说自话，神经兮兮，留给镜中的倒影。有些话只想说给外表柔软、内心坚强、偶尔发狂的人听。哦，现在你知道就好了。 今天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达路机准时等你达路。祝各位晚安，拜拜。 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躺在胸口一块， 都想